其實呢部電影我自己個人我就好中意嘅，但係似乎都唔及得我之前嘅電影嗰種受歡迎嘅程度啦。咁所以話口味真係好個人，我自己就好中意呢一部電影同埋呢一隻歌《跳青》。 流星已多，投下过太多血汗，太多渴望，感情何时放？抑郁门巷，何来药方？平复我那些岁月，那些寄望。Once upon a time, when you still mine， 仍然像魔法，没有法子可以解，连制爱的地方最美却通通泡汤，落了太多爱下去，自己都不快乐，却妄想有希望。失那芬芳，想有希望，就怪那天到访，吃过你一朵软糖，未觉记忆里盛放，盛放被爱刹那芬芳，尝过金光，还求什么？跌倒也该庆贺，高潮从来过。 这一首歌是一首 很有意思的歌，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很喜欢龙凤斗的，特别都很喜欢